对于这样的公司的理念或者说做事的风格，还是感觉到会很放心，感觉到会很放心，就是把孩子交给您来这个指导。那我们今天请韩老师和我们分享的关于申请名校，甚至是说怎么帮助孩子去最大化的挖掘他的潜力，为他去定制专属他的、属于他的这个留学的这个全过程。那我们这一期就聊到这里。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韩老师还会根据他的多年的工作经验来向我们分享申请名校的相关的话题。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再见，也特别感谢韩老师，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